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呀？ 相亲都蹲着。 慢慢 呀，爹，你开车。 么花啊？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那天儿不特别冷吗？哎呦，那个冷哦，把花酒都冻死了，您知道吗？哎呦，您别说话这。就不开花。 嫁的好啊。 哎呦，我说大相公，您说您怎么那么明白啊？你表弟没看见过人就说人长得不好看的，不对的。 是啊，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 你完没完呢你？进去呀、啊！ 不让说话呀！ 快进去吧你。姑娘，我看回来了，要搁我这笨眼一看，他们那盆儿不好，还是咱们这盆儿好。 哼，你呀，快别那么说了。 怎么了？ 有人偏说咱们这盆不好，人家那盆好。 他要那么说呀，他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我看呢，他有眼不识金镶玉。 要跟我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哼，哎呦，这盆花肉我是越看越爱，我得掐他一朵儿戴。 小生得罪。 想戴一顶生金帽，身上穿一件绣罗袍，满面书卷气，他连连陪着笑，倒叫我满腔怒飞，雪花冰笑。本书想到花园，你把谁找啊？ 树小生大胆来把花

舅父送来一封信，言说你表弟今日就要完婚。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看新人。 椒啊？ 是啊，就一顶花椒啊。 方才已经摆过堂了。 跟谁？张家的姑娘张五可。 啊，是啊。 这倒奇了，我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跟张五可拜了堂？这里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啊？带着。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啊？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成亲的就是李月娥。啊？谁？李月娥。 这件事倒叫我心生不定啊， 却为何两顶花轿同到家中？ 你不该将我二老来欺哄。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阮妈妈，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 对， 你们李家偷偷摸摸，风风光明。 你老头子不愿意，赶快把闺女放回营，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 你这怎么话说的？你说这，这个村我是出人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看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糟蹋之后，你还骂人，还不怨一个就跟你说，非打你个脚丫子冲上朝天上，非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大街冲，我一巴掌 你打， 你打，你打呀，抽掉你嘴鞋带人中我一拳， 你打，你打，你打， 倒你个五眼去。 过来，过来， 你过来，你过来，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 事到如 的是你， 是我； 收拿信物也是你， 是我。 这回还得你。 怎么？哎呀，不明白。 那边。 哎呀，沉默。 沉呐。 沉默。 沉呐。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哎呀，拾得的呀！ 叫 坐在钓鱼台上，他问我一言，我在当枪。 问姑娘鹊巢鸠占是何缘故？ 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城， 怎比我三媒六丈洋洋有？ 怎能够平白正把婚求？任凭你口吐莲花，我不放手。

清饭进行苦，小米稀饭下绿豆，香油打饼要泡酥，看着南区老尘土，拜着老酒烫一壶，心里高兴我做足数。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沪剧《雷雨》。在剧中，谢宏元扮演周朴元，丁世娥扮演樊姨，石小英扮演鲁妈，邵冰孙扮演鲁大海，王盘生扮演周平，杨菲菲扮演四凤，袁冰中扮演周冲，赵云明扮演鲁贵。 好，反正你随便怎样讲，现在你应该看清爽，我得侬归来几年，因此我万分意恶在心上，侬是我错我生命，但是侬也有责任在身上，侬是聪明女子，只能了家人，对我一定肯原谅，莫我与我都不要紧，只希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最后一 像个女的，太太不是讲过叫我叫伊来吗？ 这为啥不来讲？ 本当要进来告诉太太，因为刚刚看见太太在大少爷了讲闲话，所以我不敢惊动啊。 侬刚才？ 哎，是啊，刚才我了客厅里向伺候老爷健康呀。我倒忘记了，老爷关照是恐怕要老远了吧？请太太把老爷一件旧的雨衣挪一挪出来。 老爷的衣裳是四凤款的。 哎，是呀，我也是实讲讲，反正太太不大适合，老爷吩咐要太太亲自去挪啊。 等一等去挪。 老爷关照谁要挪，恐怕要出去了吧。 好，我再去挪，侬叫四凤的姆妈到此地来等等我。 哎，是，哎，太太。我女人是地下人啊，伊是讲起闲话来粗里粗气，侬不能迭个见怪啊。 都是一样的人，我只是想见伊得伊谈谈。 是。 哦，天呀，迭个日节不能过啊！ 哎，来来来来来，进来啊！师兄啊， 哎， 海棠没坐啊， 没坐啊， 哎，师兄娘，侬此地坐一坐，太太就要下来的啊，哎，师兄啊， 哎， 开一瓶鸡翅给咱妈吃呀，哎，此地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么子侪有的，鲜橘子、柠檬水、果子冻、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啊！ 不要，这是人家的么子，不 红儿， 哎， 咱俩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的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包还没挪脱搿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忙下来跟侬挪。 啊， 红儿， 哎， 看看妈面孔老龌龊伐？ 蛮清爽的。 哎，四红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拿出来，把那妈看看，让伊开开眼角。哼，男孩子蹲辣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 哥哥在门外这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哥哥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四红娘，侬坐辣此地不要多走动啊，太太是要下楼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一别两年一别相亲。我是日日盼望星期几，夜夜做梦在家里。两年来，为子我儿是如烟，娘妈痴心。我像满怀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既然是此话必说。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懂得世道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时糊涂成骗。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担心啊。 嗯， 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晓得妈说几个字，想请妈来谈谈的。 啊、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虽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哦。 嗯，凤儿， 哎， 可能热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此地块老爷的坏脾气，一到了热天呀，不许开窗。 哦， 嗯， 也奇怪，这个一间房子，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妈，你一定也想我梦头里看见过的。 是啊，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 家具很爱送，真好像我的灵魂曾经到此地。 妈，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老五岁了。 五岁， 嗯， 哇，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全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箱子，还是原封不动放在这一边。 这个一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脱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妈，侬刚刚不是门亲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了？ 真的？ 哎，哎呀，妈，侬哪能啦？手冰冰硬，一定是路上中了水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大箱子，真的？不能够，不能够。照片， 哦，妈，这个一张照片是此地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样，侬看啊，一张面孔长得叫漂亮哦。妈，人家侪讲了，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啦？侬哪能啦？妈，吃一点冷开水吧。 是吗？ 哎，哎， 我到楼上来看看老爷的鱼。 哦，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去吧。 哦， 我不要紧了，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哦， 去吧。 我去去就来了。哦。 我见过了，师父。 哎， 我拿雨衣放辣此地。 哦，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声，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 是太太。 罗妈妈，不要客气，坐下来谈谈。 啊， 我刚下火车，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 是呀， 我常听师父提到侬。出身，承蒙太太多年人。 情不懂事，要你太太多操心。总觉得他把人太可惜，好像不该做佣人。原来我也是这样想，不愿让他去帮人。 哎呀， 一看就是个时尚人，所以我请侬到此谈谈心。我你屋里女人少，侍奉又是年纪轻，十八岁姑娘真青春，而且生得秀丽好人品。 太太， 是不是凤儿有啥因为不记得？被人背三人， 你不要傻，没傻。 太太，柯大夫再来了，老爷催太太去看病啊。 现在没人来陪柯大夫吗？ 张教授刚刚走，现在老爷亲自来了陪呀。 侬得老爷讲，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是。 哎呀，今朝的天哪能这能闷呢？太太，你凤儿有啥不好的地方，请太太不要瞒我。 没啥，现在蛮好的，我只是想谈谈关于这个一方面的情况。对了，罗妈妈，我有个儿子想走出，你今天真是不懂，今天突然告诉我，他是喜欢那侍奉。这孩子真是个孩子气，他是为要娶侍奉。请太太不必讲下去，侬讲实话我会认同。这一次我是大慈的，令我你死亡为家中。 不过我的儿子傻头傻脑不懂事，我就是怕常常到侬屋里来受那死亡。 太太侬放心吧，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我带死亡一道去。 那好，等一等，我家账房拿伊个工钿算出来，伊个东西我会派人送回去。 那麻烦侬了， 罗妈妈。以后缺少点铜钿用，尽管到此地来，我想一定有办法的。罗妈妈，好好的带伊回去。师傅有侬这样一个母亲教育，自然会比等来此地好的。 喂，侬还没去吗？ 哪里去呀？ 柯大夫等侬看病了。 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我曾经说上，柯大夫一定会看得好侬的病。 我没神经病，那为啥要在那折磨我？我告诉侬，我没病，我没病。 侬看侬，当着人的面前乱喊乱闹，有了病偏说没病，这个不是神经当下的病吗？ 就是有病，也不是医生看得好。 你到哪里去啊？ 楼上去。 侬要听闲话啊！ 好，侬忘记侬自家是哪能一个人？ 来人， 老爷， 太太现在在楼上。叫杜少爷陪柯大夫到楼上替太太看病啊。 是。 这个是太太拿来的御医吗？ 大概是的。 不对，这个是新的语言，我要的是旧的语言。这个房子里地下人要没事体，不要随便的进来。 我不晓得，老爷。 新来的老妈子吗？ 不是的，我来寻我女儿来的。 寻侬女儿？ 四凤是我女儿。 那侬找错了地方了。 是。 窗啥人又开了？侬等一等。请问贵姓啊？ 我姓卢。 听侬的口音，不像是北方人。 是啊，我是江苏人。 倒有点无锡的口音。 因为我自小在无锡长大。 无锡？无锡。哦，你在无锡有多少时候了？ 光绪20年。离开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30年前，侬哪了无锡？ 是老爷。 哦，30年前无锡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侬可晓得？ 也许晓得，不晓得老爷侬讲的是何里一件？ 无锡有一家新美的。 新美？ 是美家千金女。得人得物去世，后来不知是无言。这一件事情你可知？ 我认得一个年轻姑娘，她姓梅，不是名门女千金，她出身是个贫家女。在子宫管理中用人， 大概弄错人了吧？不妨可以告诉我听听，啊？ 听说他与周家少爷不亲恩。生下了两个孩子的那几年，后来周少爷以他是地下人，丢了他就另配高门亲，多年之留在周家地，他手抱婴儿去世的。 他 是周公馆妹妈的独养女，他的名字叫。 侬姓啥？ 我姓卢。 哦，士兵，士兵。这一位姑娘姓西游，有人骂仗她是谁？不知他坟墓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他去修一修。 为啥？ 因为我同他是亲。 亲戚。 哦，亲戚，那侬不必修了。 啊，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 嗯。他丫头无心细路，偏遇好人家他进。人家以为他一死，其实他流落异乡，大才子四次走。 啊，小囡都回来了。 是 啊。侬是啥人？ 我是四凤的姆妈。 哦，四凤的姆妈。 可怜他有苦吃受，天涯海角任漂流，讨饭。风衣杀多主，只为了母子二人要糊口。现在他就在此地。 好，在此地。 我前几天回头他爬过头，你是不是要想见见他？ 不，难道说伊不想去寻周家吗？ 大概他再也不愿向周家求。一位男子又嫁过两次。 嫁过两次吗？ 都是下等人，有找女的事很不如意。老爷，侬要想帮助伊吗？ 侬随我去吧。 没事了，老爷。 叫四凤给我弄一件旧的雨衣来，顺便弄一件旧的衬衣啊。 旧的衬衣， 对，那最老的箱子里放着的衬衣是没领头。 旧的衬衣，这个一种衬衣，一共有五件，不知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在游船经常烧破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还有一件，在足球经常绣了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侬是啥人呐？ 我就是从前侍候过你的地下人。 是的，是侬啊！ 是我，士兵有一天。老的连侬也认不出。 侬来做啥？ 不是我自家要来。 是啥人指使侬来？ 是命，是不公平的命要我来。 谁说你了？侬人就要奔上门来。 我没来寻侬，我没来寻侬，我以为侬早死了。这个是天，伊要我到此地来碰头侬。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心里想有啥个委屈，要不要哭哭啼啼呀？ 我没委屈，只因我的眼里早已流干净。 三十年来受点苦，点点让自己在心。你才是社会上的大人物，看来一位大风尘。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你做了孽，反正痛在白人恩深。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 不要提，我们在途中三十年，今天我要偷干净。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七就人心变了心。那一年大年三十夜，我生下了孩子三天整。你为了领取千金女，和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逼我留下亲生子，我生生插在我姑娘两里分。 小刘不是被侬打走了吗？ 啥？戒指病都快要死，才叫我把婴儿打在身。可怜我才刚三天，大病不却走出门。人风毛水出国浪，求生喉咙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愁，三十年痛苦我讲不停。想不到是梦又到浙江来，我与浙江有一生。 你我上了年纪，叫你不要不难，你以为我手中事体会忘记他，可知我内心不平。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我真实当你是自家人。每逢四月十八弄三日，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甚至于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藏的习惯是一包的，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内心好。 我请侬不必再谈这个一事。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陆桂可晓得？ 不晓得，伊永远也不会晓得，请侬不要怕。 好，那侬养的小囡呢？ 在侬矿上做工，现在在门房里等着要见侬呢。 有大还是我的儿子啊？今日让他拿脑部供反对我。 侬放心吧，伊不会得承认侬是伊的父亲。 好，那么侬就明明白白讲一讲，要多少铜钿？ 啥？ 把侬养老啊？ 侬以为我来要侬的铜钿？ 那么侬来做啥呢？ 我来，我来， 我真是想见一见平儿。 见平儿？ 伊人辣辣啥地方？ 辣楼上陪伊母亲看病了。见平儿？可是平儿已经晓得伊个母亲死了。 侬放心，我绝计不会哭哭啼啼叫伊认我母亲。我也明白，伊也不会承认我是伊个母亲。我真想看一看，伊究竟是我养的儿子。 好吧，等一等，我叫伊下楼来，让侬见一见。可是侬见了以后才要走啊，我跟侬的事体就得能解决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回头要把罗贯跟思凤的生意毁掉。我知道生活很困苦。此地有5000块一张支票，侬拿去用。从今以后，大陆家的人再不要上周家来。难道是侬还不愿意了解这一桩事体吗？ 老爷，工人陆大海蛮不讲理，一定要来见老爷。 嗯，去叫伊进来。 是。 等一等，到楼上叫杜少爷下来一次啊。 是。 士兵，侬不耐动地要后悔啊。 行行 行行行， 妈，侬回来吃点吗？ 嗯。 侬是啥人？ 不要摆架子，侬还不晓得我是啥人吗？ 嗯。闹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啊！ 对了，一点也不错，是公司自家养活你到此地来的，侬还不晓得吗？ 侬还有几个代表呢？ 弟媳妇个工会去了，马上就会来。 难道是没跟侬讲别个闲话吗？ 别个一点与侬没关系吧？ 爹。 嗯，过来。 董事长，究竟想不想解决问题？ 带病一起，只为能够来交涉事体。 董事长，我代表工人到此地，等你得福的一代，此番罢工将我们工人伤，我们要求速把凶手你立案，要公司向全体工人来道歉。受害的工人要承受的，我们要求高工的公司答应苦上的，现在究竟怎么样，请公司把最得福的出来。 现在可以告诉侬这一些条件来预备，公司里一定要都不答应，你此刻无必无待。 你们花儿与来花儿啊，为什么答应了又退费？分明是有意讨一不得福，想用金的手骂无耻的，进一步破坏我们大罢工，利用流氓来捣蛋。 或许侬想得对，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这些手段无能为， 我们出卖大伯公，公人是头接一子不分散。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可以老实对你的，你要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我们要解决不不胜利，绝不收兵包台。 难道说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喏，你过来去。 啊，他们真的复工了？不会的，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的电报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商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哦，是。 侬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我不一看。 那。 啊！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杨超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们矿上的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蹦有啥个用啊？ 哼，阜阳煤矿的董事长，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安排好，独拿手。对我招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 胡说！ 大汉， 不嘛，不要装啥事来不？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神经神保修钢条，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千两百条，上面发下来无水井，这种血腥动地侬也要闹。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八块，后裔无耻偷地混入金人家，工人们的马鸣动地，手骨紧要抱，你发的是十字一身短头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良的狗强盗！ 强盗，你敢打人？ 不许打人！ 打我打人！ 打不能打人！ 不许打！ 不能打人！侬是兵， 啊， 兵杀打我的儿子。 妈，不要理睬伊了，我女会吃亏的。走， 大汉， 走， 我你走吧。 走。 英儿， 爹， 侬太鲁莽了。 伊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罗贵人， 花园里电线坏了，罗贵去叫电灯匠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罗贵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爹。罗贵与师傅，伊拉不是处得蛮好吗？ 鲁大海就是四凤的姑姑。 大海是我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四凤里去歇歇。我本法子都当到了，平安，叫狄窝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 贷款难啊！哎，讲啊，不要不想啊！哎，志荣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 啊？开始啊，侬不晓得噶，衲爷吃好饭，非要吃脱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高高脚。 妈，隔壁张大婶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哦、啊！哎，侬预备弟家上忙得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这文家菜我不要。家具我得动地来，我与四凤买车票。 我预备要到四凤走了。 是啊。上次为人家他走，因为我是人为找到。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趟。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 是啊。 侬不要自生自灭大意走，四凤在家又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四凤，侬讲啊，究竟跟啥人啊？ 爷，四凤啊，四凤为啥眼里出？你刚才与我一说好，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 四凤凭我啥心意？女儿总是跟娘跑。 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必要带四凤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害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心肝里面，把侬一转来一家人家扒光， 哼，真是个八嘎嘴。 好了好了，未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定，唠唠叨叨，要磨就磨我，不要磨没好说话。 侬也不是好货，穷货才是侬闯出来。哎，有个张面孔把威风抓不起，我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啊那，该子那娘老吃的侬又被弄到家哪哪？小子做， 侬磨啥人弄？ 磨侬，侬就是小子做。 侬啊，侬哪能敌能不要面孔哦？ 啊？我不要面孔啊！哎呦，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有病去搞人，啥不要面孔啊？ 好，侬这个老东西，我干什么？ 谁要放我来？谁要放我来？ 过来，想骂讨个娘人的错，要不再乱骂人了，不乱讲闲话了。 哎，咱们侬想谁放我来好不好？ 侬先讲。 我错了，以后我不骂人不打人，好不好？ 我等我规规矩矩坐了吃的。 小子做， 奶奶，你快点， 大概手枪放下来。 妈，不要怕，我吓吓伊。 大概，侬这个手枪啥地方来的？ 在那矿浪向，警察打我人的辰光，落了地牢，我拿伊拾起来带走了。 侬带了身上做啥？ 没啥。 不，妈问侬，侬要讲。 妈，要是周家真逼得我没路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走的路。 胡说！首先告拨我，刚才吃夜饭的辰光，妈不是已经对侬讲过了？周家的事就算完了，下年姓罗的永远不要提起周家。 妈。矿上工人流的血，周家大少爷打我的耳光也算完了吗？ 嗯，完了。周家这个一笔账，算也算不清，报也报不清，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大海啊，妈愿侬多吃一点苦。 妈，这个是侬自家，我 侬。侬是妈最欢喜的儿子，大海啊，我从来没对侬迭能讲过。侬听着，侬要是伤害周家的人，不管是老爷或者少爷，大海啊，侬真要伤害了伊拉，妈一辈子不认侬。 可是妈， 妈的脾气侬晓得。侬要是做了妈最怕侬做的事体，大概妈要死下侬面前。告拨我，手枪拨我，侬告拨我啊，哥哥，就告拨妈吧。 也好，妈，等我扛起来吧。 好吧。 可是侬放了啥地方，要告诉我。 哦，我就扛在这只破箱子里，到明朝天亮。去报告警察，拿手枪交给伊拉。 对呀，这个才是真理呀、 啊！侬少等我开口 啊， 妈，我想出去一次。 可能晚了，侬到啥地方去啊？ 我到车站里去看看有没有熟人。 好吧，办完了事体，早一点回来。今朝夜里碰到屋里来啊。 嗯。 我才来啊！ 师兄啊，妈妈要走了，侬预备哪个呢？哎，就侬今朝一天的心事啊！ 啥人讲有心事啊？天闷，闷得人家难过。 啊，还要天人？侬吃过了饭，在老师的门口头。想啥？ 没想啥。天有香来了。 哎，师傅啊，难道侬真的预备跟那娘为这一段去了吗？ 嗯。 哎。 就不会来。师兄啊，一个人不辣世界上只有两三年好日子呀，要是侬错过了机会，那就晚了。爹 爹，对啊，侬去吧，我想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家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师兄啊，难道侬真的就被离开此地吗？侬人心放得开周家吗？ 爹爹，侬还要讲做啥？快去困吧。 唉，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浪向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像啥人来碰门。 快11点了，还有人来吗？ 11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子姓卢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了，周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有人，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搿说啥个闲话呢？说啥个闲话呢？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你少爷，此地穷地方，请勿要见笑啊。这个地方真勿好寻，外头一片树。当面好了。 对，师傅啊，叫你少爷来坐啊。请坐。 师傅，侬是不是不舒服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师傅，那哥哥带那妈人呢？ 伊拉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啊。 你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呢？ 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的洋钿100块。才是接你们大生机。 哎呀，人家都找后道呀，到底是有东西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走，谢谢太太好心意。 侬讲闲话太狐狸，太太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二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拿伊退转去。二少爷，请侬给我打一个信，请太太放心我前去，我们一家都很好，谢谢太太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子，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字。你说呀，烦恼侬老远送到此地来，请坐下，我去买一眼事先么子拨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陪你少爷，等你少爷倒一杯茶，伢就来了。 爹爹，侬真是……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嘛？ 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辣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得家一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哥哥心里向蛮难过的，一定辣辣自家书房里向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你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这个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怪我们不该叫你为 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感应，我恨他只讲强求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矿上，我一定帮助你到死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的妇人。 不是吧，我从来不打侬用人口，我恨这个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被压迫，我心里想只恨我父亲。师父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清，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寻。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得像海一清。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白云。师傅，那时我你同坐在船头上，春风破浪向前行，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清净，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强求不平等。 师傅，你不好吗？ 姑姑。 哦，是鲁先生。 嗯。哇，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姑姑，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啊，罗先生，我真想要见侬，我觉得我你对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少点点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师傅。 姑姑。 到外头去一次。 姑姑侬， 我对伊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我曾经同你待过，周家老人还算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伊又不准到此地。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再讲就对你不客气。 罗先生，我是非常同情你，到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他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她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给工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机。 可是， 嗯， 不好罗先生啊。 我认为你偏见太严重，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意气。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当我家事， 麻烦管了不要理，提起了他我心火气，今朝就要警告你，以后不准来我家忙事务，侬再要来我一定，我一定，侬替我当心点。 好了好了，辰光不早了，快回去吧。 罗先生，侬 米少爷，走吧，不要同伊多讲了。 我走了，师傅，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今天我来了以后，反而使侬更加不夸我。 走吧，米少爷。 哎，做啥？ 要回去了。 啊？米少爷来刚刚来，为啥要回去啊？ 我去问姑姑呀。 不要去听你，说是说心好吧，我是要回去了。 哎呀，我老远等到忙那个四姐夫，吃子眼走，吃子眼走。 不，辰光不长，我要走了。 哎，师傅，啥地方有铜钿买么子？ 我自家的，那爷才来的。 是周家的，周家二少爷拿来100块洋钿，拨姆妈的，姆妈不了啦，我叫爹爹不要拿，伊自说是我拿下来了。 哦。侬是来送铜钿的吗？ 哎，你少爷亲自送来的，不拿下来也伤害我了。 钞票呢？拿出来。 做啥做啥？ 侬拿不拿？记得不记得箱子里放了啥么子？ 好好好好， 快拿出来。 哎呦，100块了啊、 哦。嗯，哪能少了2块？ 用脱了。 再见吧，我走了。 等一等，侬以为我你要用那个血腥铜钿吗？我此地刚巧还有2块，拿去吧，用不着。 还讲啥个闲话呢？ 我懂了，侬是不会要用我你的铜钿的。 对了，懂了就好了。我告诉侬听，以后周家人不准到此地来，要是啥人来，不管啥人，我都不让伊。 大海侬啊， 送你出去吧。 嗯，好好好好好好。李少爷，外头交关暗，我等侬点盏灯啊。 好，谢谢侬。 嗯，妈，侬回来了。 是啊。 刚刚周家李少爷到此地来过了。 我看见了。 把我赶出去。 对，我打算明朝才走。 妈，明朝走。 我改变主意了，明朝走。 好啊，那别的闲话就不讲了。 侬讲啥？ 转来辰光看见师傅同周家二少爷来讲闲话。 对伊讲啥？ 没晓得。 哎，这个糊涂姑娘。 哦，妈，我明天也要回到矿上去了。 侬去做啥？已经被伊拉开除了。 开除？随随便便就能开除吗？我你大家去同伊拉拼！看看到底啥人低头？妈，我出去一次啊。 大海，快要落雨了，侬还要到啥地方去？ 没铜钿了，出去拉车子去，说不定又要拉一夜天。 大海啊，妈身边还有点零散铜钿，侬拿去用吧。今朝不要出去了啊。 哦，妈，侬留了自家用吧，我走了。 早点回来啊！ 哦， 哦，妈，侬回来了。 嗯， 侬忙着送周家二少爷，没看见我。 妈，二少爷是太太叫伊来的。 凤儿，刚才你哥哥对我说。 他是一片好心。

哪有比你们苦苦 Thank you. 受委屈了。起来吧，辰光不早了，早点困吧。 哦， 我们妈陪侬困。 爸妈，侬去困吧，我想一个人等了处理歇歇。 好，好好歇歇吧，妈去困了啊。 哦。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